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啊！ 多谢多谢 分享嘅。咁啊，呢个中国香港特区咧，经过今年啊嘅五一黄金周再次验证咧，加埋你呢个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咧，就正式咧确定佢呢个叫穷游港啊嘅定地位。啊，呢个以前咩高科技港啊、环保港啊、呢啲港乜港物港咧，就完全系化珠泡影。但系穷游港咧就提前落实。咁啊，呢个穷游嘅问题咧，就引起香港嘅饮食界啊，不只系忧虑，而且系抗议。话咧，你而家整埋啲大陆嗰啲小红书嘅背囊客咧，系落到嚟嘅，喺麦当劳嗰度咧，系夜晚喺流口水，伏住喺嗰张台度集体瞓觉。而且咧，將種種窮遊佔便宜、舐油水免費啊，係飲食大小便嚇，包括半島酒店、豪華洗手間啊，呢啲 tips 即刻分享之後咧，就引起呢只窮遊嘅幾何級數喺大陸嘅宣傳效應啊，咁咧就引致咧，即係而家成為一個我哋風雲谷咧都有深由個社會學嗰個角度咧去分析，就嚴正指出。你唔好睇少咧啲大陸窮遊小紅書揸住部手提電話，你唔好睇少中國人近日呢只打卡嘅瘋狂。佢打卡咧就唔同你香港人，香港人去飲飲食食打卡，整一條清蒸嘅蘇眉打一打，然後咧係上群組分享。佢大陸小紅書咧落到嚟一打咧係即刻做網紅啊，同埋揸住個手機做直播啊。在大陸即刻有二三百萬打底的 fans 是知道香港有什麼窿窿喇喇很窮遊，所以這個核爆窮遊的核爆是你沒得阻擋的。這個窮遊之下出現很多奇離的神秘事件，例如一名神秘的中國大陸男子在香港爬山，竟然在香港最長的遠足徑叫麥理浩徑，這條有識揀了，揀呢啲咧殖民地色彩啊，嚇唔止話淨係去麥當勞道嗰個街名下邊嗰度大陸妹咁影張相，佢踩去麥理浩徑，唔知係咪佢行山嘅時候咧係過於感動，浮想聯翩，係懷念啊嚇香港前港督麥理浩啊，定係啊係受到佢哋中國最高人民領袖習近平一個神秘嘅傳說嘅感召，就係據說咧阿習主席後生。上山下乡嗰阵时咧，系由天生有神力啊，就系孭200斤啊嘅嗰啲小麦咧，系行20里不换肩。咁佢竟然呢个神秘男子咧，就竟然托起麦理浩径嘅一支咧系标柱啊， 标高柱啊， 标高柱啊，即系嗰度有几高啊？咁 系啊系啊， 嗰啲木桩嚟噶。 水平面离水平面有几高？ 啊！即係離水平面，譬如話500米啊，或者1000米啊，咁咧嚇，我哋有圖片咧係顯示，即係多謝咧香港01嘅呢個咧報導啦，係嘛？同埋迅速咧係即刻咧係傳上大陸呢個叫做快訊啊，係呢個咧新聞嘅網址嚇，佢咧就成碌咧呢個標高柱咧係打地裝打得好深噶，就托起。然后呢就孭住喺嗰个背脊嗰度呢系通山走。即系令人諗起耶稣上竹庐山钉十字架行经哭墙嗰幕。哇真系呢非常之感动。咁呢一段片呢正如我哋上次风云谷讲咗。唔系话佢攞嚟留念，而系即刻呢喺大陆嘅河南省上传。當地媒體咧就梗係猜測，唔使猜測噶啦，就係、是、大陸嘅中國人噶啦，係嘛？咁然後咧就慘遭咧中國香港特區咧就有人咧係檢舉啊！你唔好聽到啊呢、這個啊，另外一個叫鄧乜嘢啊，嗰、那個鄧咩德成啊，係嘛？佢話而家接受 BBC 採訪，佢成為中國香港特區啊叫國安告密嘅第一紅人。佢鼓勵全香港嘅人咧，發現有任何可疑人物啊，即刻打電話報國安先。而且佢已經成功檢舉咗100多人，有好多人咧係成功俾佢釘咗入冊。咁咧，呢個意思 喺麦理浩径啊嗰度咧，系嚟掹木桩孭住通山走咧，惨遭中国香港特区有人检举，话佢非法搬移麦理浩径，系148米标柱吓、啊，然后放上小红书，就话佢嘅行为咧系违反法律，要求佢公开道歉，而且咧个配文咧仲好奇怪，就标示中国香港特区嘅警方同埋入境处。嗱呢件事咧，即刻喺大陸咧係散播，係嘛？就咧搞到呢個咧孭住啊孭木嘅呢位義士啊嚇，類似耶穌嘅苦行啊啊嘅小紅書啊嘅中國人咧，就已經咧就註銷咗嗰段影片，係嘛？之但係根據案情顯示，佢四月底咧係嚟到麥理浩徑嚇，分享出發前嘅行裝，全副咧係有計劃有預謀。并且在4月18号呢是公开招募啊在大陆同佢志同道合的同伙，就声称呢就4月21至25号去香港行完麦理浩径全程。咁呢就根据香港法律，若故意或疏忽损毁这个公共财物呢，可以罚款港币2000，监禁呢是3个月。嗱呢啲呢就是特区政府所讲啊，穷游你哋要包容啊，唔止啊，好多啊。 嗱嗱，李思陶生，我要讲讲呢单嘢先。 系啊， 嗱呢个你唔好用一个疑似精神病人嚟比喻耶稣，咁啊真系亵渎咗嘅。嗱，因为呢个男子佢有辩解嘅，佢后来喺微信群里边咧，佢声称啊，佢话其实佢咧唔系去偷走嗰支标高柱，系嚟加固啊。佢唔知點解掹咗支柱之後咧，掹啊搭喺個膊頭通山跑之後咧，其實係放回原位嘅。咁佢覺得咧，依個係一個加固嘅行為，即係話整到佢穩陣啲啊。咁而且佢話咧，佢唔介，佢唔覺得依件事有咩問題啊，自問問心無愧。佢甚至唔介意有人報警，佢可以接受香港啊跑一個圈接受訪問。咁呢個男子咧啊，似乎好光明磊落啊，而且亦都覺得自己嘅行為冇問題。咁究竟呢個係咪窮遊咧？咁啊，我唔知道佢有冇錢，但係佢肯定係特種兵，因為咧，既然咧可以跑上山掹碌柱喺度通山跑插翻原地咧，一定唔係正常人嘅所為。所以其實呢單嘢咧都喺中國大陸嘅微信群或者嗰啲 TikTok 咧，都好多人喺度傳播緊。咁啊，究竟係咪佢加固啊，定係佢自己突然間咧想表現展現下佢嘅叫體力咧？咁啊，依個自己去理解啦。 咁你中意通山跑啊？你可以怀念啊！中国红军嗰阵时25000里长征啊，你咪沿住长征由井冈山一路走到去延安咯。嗰处有好多地标，嗰度有好多咧啊呢啲故居啊文物遗迹，好多招牌，你咪嗰度拆到够咯，系咪？ 其实北京天安门广场都有好多柱噶，其实如果佢够胆咧，可以去天安门广场咧，是但揾碌柱掹下。啊，跟住通周圍跑下都得嘅，冇所謂嘅。 係咪你想練下力啊？天安門廣場前面嗰兩碌嘢啊，即係叫做俗稱嘅華表啊，你咪試下 掹出嚟咯， 學下《水滸傳》魯智深倒拔垂楊柳啊，係練下啲臂力咯。係你咪試下招募多幾個孔武有力嘅中國客喺嗰處啊，係嘛？係掹出嚟行下，然後擺翻喺度咯，係咪？你睇下點啊，爸爸啊，呢個咧就即刻啦。所以我話。一定是啊！風雲谷講咗係呢啲嘢咧，係一定會發生。佢係同你網紅咧喺大陸傳播，唔係話佢自己帶條女帶個老婆去同佢影相，然後咧嚇喺嗰個 iCloud 嗰處咧自己珍藏。因為咧呢個中國人有一樣一個詞彙咧，就叫做分享啊！佢覺得中意乜嘢都分享。我食餐嘢咧啊，呢個豆豉鯪魚又好，意大利粉又好，滿漢全席啊！影张相咧，仲群组分享。首先系自己同啲咧，嗰啲老婆仔女咧，家庭分享，跟住群组分享。而家咧呢个咧系小红书嘅啊网红，就系、是、成个大陆啊半壁江山13亿人一齐分享。 仲有一点，我发现呢啲穷游特种兵咧，佢哋中意驳嘴嘅。譬如话呢个咧掹咗碌柱咧，佢话就自己唔系破坏，佢系为你加固啊。咁另外咧，你知唔記唔得喺麥當勞啊，喺度過夜嗰扎特種兵啊，窮遊鬼啊，咁啊佢又亦都有走出嚟去辯駁啊，佢話佢唔係冇錢喎，其實佢只不過咧係行得攰啊，想睇日出， 於是乎咧，佢先喺麥當勞過夜喎。 係啊， 佢仲有佢覺得喺麥當勞過夜咧，其實對於嗰個餐廳咧係 個品牌啊， 係啊，好事 啊， 係幫佢宣傳喎。 係啊，冇錯。 即係話咧，我佔用你地方啊，用你嘅資源唔磅水，其實益咗你喎。 咁好彩呢个麦当劳而家係中资收购係咪你咪等国家机构咪同你去辩论囉。呢、這个同中国人几十年一样㗎啦佢係盗窃版权啊 係 咪去抄嗰啲抄啲抄路啊係咪咁你有嗰啲咁嘅呢个山寨盗版货 DVD 啊黑泽明全套啊史匹堡电影啊佢话同緊你荷里活黑泽明啊同埋史匹堡啊喺中国宣传宫崎骏漫画东野圭吾小说啊在大陸被人盜竊他又說同緊你啊原作者在宣傳怎知道在日本仔不睬你啫是吧即是說你這些 是賊佬的行為。這些就是 很中國式的辯論。好這個就是這辯啦是吧好啦另外一個小紅書啊或者窮遊呢就中騎呢他說馬鞍山這個有感謝香港另一報導粗普通話的中國男女。就向獨行的香港的婦女或者老人呢就埋身是要錢喎是吧就問他們拿錢喎是吧那呢然後慘遭呢當地的香港中國人呢制止呢報警才免於呢是被騙那呢並且呢是貼出兩名中國人啊問人拿錢的窮遊客的相就提醒附近的居民呢是要小心咁引致咧香港網民咧就怒斥有手有腳唔做嘢偷呃拐騙最在行，點解又有人咧落嚟俾錢呢啲人渣嚇？呢個咧就係窮遊嘅另一單啊嚇騎呢嘅啊嘅事件。嗱咁都未夠啊！喺呢個香港島嘅鰂魚涌，就一名普通話男子就咧就走去咧攞咗個水泡落嚟，然後自己孭落去咧就跳落海游祖水。咁咧就在旁嘅香港人可能出於文化隔閡啦，就以為佢咧係遇溺啊，即係喺跳海自殺咧，係然後報案，於是咧就有救援人員咧就趕嚟將佢撈翻上岸嚇。據初步了解，該名跳海客就有粗普通話，佢話有人攞走岸邊嘅救生圈當做水泡，就落去遊祖水，係嘛？咁原來咧佢哋呢啲人唔知道。啊！呢、這個香港萬惡嘅殖民地留低嘅呢啲咧，呢啲殘渣啊嘅措施就係呢啲水泡咧擺喺度，唔係送俾人啊，係攞嚟翻屋企游水嘅，係為拯救而設。啊、曾經咧係留有中英兩文嘅告示，呢啲救生圈咧啊，切請勿毀壞或者攞走。嗱、啊，呢啲就係窮遊啊！小紅書效應無日無之。呢啲只不过系近日求其两三单嘅啫，系咪啊？ 冇错，其实香港嘅情况咧系冰山一角啫，因为我喺睇咗一啲大陆嘅短片咧，原来发现全中国喺五一黄金周咧都出现咗呢种穷游特种兵现象。嗱，包括山东啊，或者系济南啊，呢啲景点啊，可能嗰、那个影像系来自山东啦。佢发现咧好多呢啲穷游特种兵咧就标榜啊，用最少嘅钱，用最短嘅时间去最多嘅景点。譬如话24小时就游南京啊，走匀晒所有景点，跟住咧，佢哋喺山东一带咧就唔去租酒店，民宿都唔租，床位都唔租一个，于是乎咧就带帐幕同埋咧煮食工具，带埋嗰啲鱼虾蟹一齐咧喺沙滩里边咧露营，跟住咧就甚至唔帮衬当地嘅餐厅，咁所以咧当地嘅餐厅叫苦连天，其中一间coffee shop 啊山东嘅。佢話咧，舊年嘅黃金周咧，一日可以做到12,000人民幣生意，結果今年做咩？做到3,000人民幣，叫苦連天。咁啊，結果咧喺南京啊，40,000+嘅大小嘅酒店旅館啊，住宿率咧都唔滿喺黃金周裏邊。嗱，咁其實你見到啦，呢啲喺全中國咧出現咗呢啲窮遊特種兵嘅現象咧，嚟到香港，其實只不過香港人咧啱啱開始感受呢啲窮遊特種兵， 呢個亦都係 仲會更多。 亦都係證實咗林定國啊所不滿反駁嘅美國話俾全世界聽，中國同埋香港嘅界線已經模糊。此說咧係真嘅，確實係模糊啊！香港以前幾十年啲遊客啊，冇一啲咁嘅奇怪嘅行為啊，係咪啊？即係你將大陸嘅嗰種窮遊啊、舐著數啊、見縫插針啊、打地鋪露宿啊呢啲嘢咧搬曬落嚟香港，中港咪恭喜你咯！ 正式系一体化。咁啊，眼见及此咧，有啲亲中嘅传媒啊，包括咧大公文汇等等咧，就吓有少少急啦。佢就喺度问：穷游何罪之有？香港旅游不应该挑客，不应该拣客，系嘛？佢话咧，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开门迎宾就无分高低端，穷游富游的游客都应该被欢迎，绝不能拣客。佢话睇下邻近深圳，至少咧渔村发展为今日繁华都市，秉持嘅就系来的都是客，来的都是深圳人。佢话何况穷游就一定系穷人吗？以貌取人，睇不起游客都系要不得。喂，穷系唔系穷人呢？系嘛？我唔知佢有好多人呢啲亲中嘅媒体话，你唔好睇佢今日穷，佢将来发达翻嚟咧，香港你就知。咁我都啱，我都讲得，我都觉得都啱嘅。喺马鞍山嗰两公婆穷游嘅大陆客，每人问人攞10蚊8蚊咧，有一日佢都会好有钱嘅，系嘛？吓咁啊！有中国嘅嗰啲媒体，另外一个咧就系话穷人富人咧都一齐咧啊，都应该欢迎。仲有一篇咧，可能系即系嗰啲心灵鸡汤啊，或者嗰啲咁嘅文章，佢话穷游其实更富足吓，对于呢个叫经济型旅行。啊、就应该有反思，系嘛？啊，呢篇文章嘅作者咧系就话边个未穷过啊？系嘛？旅游业系近年咧系过度商业化，表面奢华，实质空洞。啊，咁咧应该咧鼓励，唔应该咧系诶轻视呢啲咧系咩背包啊？同埋呢个叫穷游，佢话叫强调预算控管、自主性高、灵活自由为特色嘅旅行方式。咁啊，呢啲親中啊嚇嘅文章咧，或者自由派左交咩咧，口口聲聲係叫你包容嗰啲窮遊客。之但係咧，我而家温馨提示喺2017年啊，呢個咧而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先生，當佢啊主管呢個北京嘅時候咧，就曾經展開一波叫做對低端人口嘅排查清理行動。呢個點解咧？就因为咧喺2017年嘅11月咧，一班低端人口聚居啊，呢啲劏房定系呢啲叫做咧租住房啊，就发生重大火灾，就19人死亡。咁于是咧就引起咧北京市咧就认为呢啲咁嘅低端人口咧构成安全嘅隐患，就展开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咁咧呢个吓、啊、就呢、这个低端人口嘅大排查咧啊系。啊！當時咧係受到國際咧係非常之大嘅注視，係嘛？因為咧呢啲係窮人啊，但係定性為低端人口，係嘛？因為蔡奇常委咧喺一次內部講話就話，按照政策、按照要求、按照部署，早就應該清理到了基層，到了點上，真刀真槍，刺刀見紅，硬碰碰硬，就是要解決問題，係嘛？一定要切实咧，系尽责任。呢个咧系以北京为试点，系咪？嗱，咁我请问呢啲走落嚟，麦理浩径破坏公物、偷窃咧，呢啲咧诶，香港特区政府拥有嘅岸边嘅嗰啲水铺，然后跳海，同埋周围喺马鞍山嚟问人攞钱滋扰市民，同埋大批夜晚黑走入去夜店嗰处咧，系喺度伏案瞓觉啊，然后咧。是大批咧喺街嗰度咧，系露宿，呢啲算系穷游嘅穷人定系低端人口？低端人口咪当然系穷啦。喂，大佬，我都系低端人口，我而家冇钱啊，系嘛？如果系嘅话，我使鬼做风云谷咩？啊，不过我喺英国冇一个咧政策要排查低端人口，不过中国有喎、啊，系嘛？嗱，蔡奇先生系我一个咧非常之尊敬嘅中国领袖。点解？因为佢生得昂长六尺，好高，成70岁，啊，相貌英伟，啊，而且你话佢2017年做北京市委排除呢个驱逐低端人口咧，就是、因为有功，所以先至咧系获得晋升，到咗今日咧系仍然系一个咧政坛嘅不倒翁，而且系习近平先生嘅一个心腹。嚟家香港特区咧，嗰啲官员同埋公务员咧就兴起一个啦，我唔知道有冇后续啊。就叫學習習近平思想的運動。你要知道，習近平思想咧就好似毛澤東思想一樣，唔係佢個人咧係全部發明嘅。你唔信問一下香港啲親中老咗， 毛泽东思想咧，系整个共产党啊嘅集体，其他嘅领导人啊嘅集体智慧结晶。习近平思想亦都有蔡奇啊嘅思想喺里边嘅，所以呢个叫排查驱逐低端人口咧，系2017年啊，系中国一个咧啊荡气回肠一个咧系一个咧系社会运动嚟，系由官方咧系主持。咁我请问，乜嘢叫做吓？欢迎高端和低端，为什么蔡奇市委书记的时候要这样做呢？因为北京是首都，是首善之区，关乎中国的形象，你怎么污糟邋遢的人呢？第一聚聚埋埋，你要影衰我，第二就会发生安全问题，你现在教啲人落到嚟呢，见窿呢就捐，见地方就打地铺是睡觉。在麦当劳这里夜晚黑大大话话瞓了两三千人。如果有人在入面煲烟，你是不是包容在那煲烟点火，中秋节那个长周末下来在麦当劳那里玩迪立，然后成栋楼烧通顶。那阵时是不是你先至懂得呢，是会学蔡奇这样排除香港旅游穷游的低端人口，是不是针唔吉到肉唔知痛。这个第一，第二。你话唔好歧视，正如我最早喺光明顶讲咗，就由特区首长啊呢个李家超带头开放礼宾府啊，系俾嗰啲穷游嘅人士入嚟咧，喺个礼宾府个花园嗰度打下地铺，系咪啊？大大话话搭下帐幕，等佢哋咧分享下前殖民地啊港督留低嗰阵体味，同埋今时今日嗱，你唔使惊佢入嚟打劫强奸，唔紧要噶。你俾嗰啲穷游嗰啲喺嗰个礼宾府个花园范围嗰度打地铺就得噶啦。你嗰度有成队工人咧，着住嗰啲白色制服，一粒粒金色纽西瓜跑嗰扎咧，咁你叫佢哋夜晚黑九点钟锁晒啲门，系嘛？等佢哋喺出边吓喺呢个瞓礼宾府，然后整两个临时工厕 ，OK？ 一于冇眼睇，等佢哋黄金周之后走晒，咪赶啲阿婶阿伯出去清理垃圾咯，系咪啊？仲有半岛酒店啊，亦都应该以身作则啊！嗰个厕所咧系应该咧系继续向穷游客咧系免费开放。仲有你自己拍条片，系喺河南省北京成都咧，系话俾全大陆听，香港有咁靓嘅厕所系唔使收钱嘅，大小便随意。仲有香港嘅马会，系咪？嗱，点解香港人有呢只白鸽眼呢？即系我帮你解释，就系佢受咗英国殖民地影响咯。殖民地时代啊，英国白人咧系住系高居啊呢个金字塔顶咯。第二等就系咧简越强啊、钟士元呢啲高等华人咯。高等华人有得咧系入香港会同埋马会咯，同埋要百几二百万啊，系先入交入会费先入到去，同埋仲要几个 committee members 啊。是嚟到担保啦，系嘛？然后先至系啊，香港嘅工程专业人员啦，医生啊、律师啊、法三师啊嗰啲啦。然后下边啊，先至系一般嘅平民。香港系一个咧殖民地留低嘅等级社会，所以香港人咧系唔中意穷游。除咗咧影响生意，同阿蔡奇啊前市委书记嘅观点一样之外，亦都咧係有殖民地留低呢個等級社會 class society 嘅觀念啊， 係嘛？其實咧，以往咧，就算我係年輕嘅時代咧，都唔係冇窮遊嘅。不過所謂嘅窮遊咧，就唔係而家依種形式。以前嘅窮遊係乜嘢呢？包括啦，好多歐美嘅旅客嚟到重慶大廈會住嗰啲賓館，有啲咧就住床位，有啲咧去到東京就住嗰啲膠囊旅館啊，依啲咧都係叫做窮遊。甚至佢哋可能咧，只系会买一啲喺便利店里边买嘅便当啊，又或者去食快餐。嗱，依啲都系穷游。咁你京都其实你都见到好多嘅小型嘅民宿啊、旅馆啊之类。但系个大前提系你自己悭，同埋咧你唔去住啲高级嘅贵价嘅酒店、帝国饭店啊嗰啲唔去，唔代表你占用公共资源、公共空间或者以此作为标榜。嗱，因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你就係將一件本身你自己嘅選擇嘅消費模式咧，變成一個宣傳啊！咁呢個宣傳咧會變成咧，就喺小紅書裏面變成一種潮流或者一種咧時尚。 因为而家大陆就流行咧呢种叫穷游特种兵嘅现象，佢哋以打卡同埋咧喺个景点里边咧，去标榜自己点样用得最少钱。嗱呢种情况咧，其实系会直接影响头先我所讲，包括中国大陆啊嘅酒店业、餐饮业，其实佢哋而家深受其苦。只不过香港而家跟住嚟啫嘛。其实你问一下，啱啱睇完嘅一啲 documentary 嘅报道，香港嘅两餸饭嘅现象咧，好多嘅茶餐厅啊，话竟然啊去到11、12点啊，都依然冇客嘅。你谂下香港茶餐厅咧，已经喺灯打市街、旺角嘅地方啊，都冇客。你就知道个严重嘅程度，结果依间茶餐厅要执笠。嗱，呢个最新嘅报道，大家可以上去即系嗰个 documentary 里面睇睇啦。咁嗱，呢种穷游特种兵现象咧，而家就大陆咧蔓延落香港。嗱，本来冇乜所谓嘅，因为以往咧其实一直都有人穷游噶啦。呢个世界唔系个个人都有钱，只不过而家你将呢件事叫做制度化，再加埋特区政府嘅官员咧出口述啊，话要欢迎埋呢啲人之后咧。咁其实你即係明显地向香港嘅商家或者餐饮业呢，就叫佢哋唔好做落去啦。因为呢啲穷游现象呢，你试下如果係蔓延同埋所有香港嘅区域都係咁嘅情况呢，咁旅游业就唔使做㗎啦。因为呢所有嘅餐厅呢都会执笠，所有嘅酒店呢都会入住率不足。 即係呢除咗呢个亲中嗰边呀。系嘛？系叫你哋稍安无躁咧，就系、是、我就先讲啲左交，即系自由主义者吓。佢、话其实穷游咧，我哋要包容，因为佢哋钱穷就心不穷吓，唔、可以咧系对佢哋歧视。跟住咧，佢即刻话西方就有先例啦。西方咧有一种所谓 travel on a budget 或者叫 backpacking 叫背包旅游吓、其实系好有型嘅。广大的青年学生族群，当他们未有钱的时候，要行云一片看世界。这些是受了什么捷古华拉呢，还有这个电单车拉丁美洲之旅。 以前 是 Round Table， 林辉他们那些咯，十几二十年前以标榜踢对拖鞋短裤，孭个背囊就去中美洲、南美、印度、中亚、南亚这样去旅游。 不过呢啲佢话呢啲穷游背包咧，就要青年旅社参加当地社区活动，即系讲到好有型咁。喂 ，come on 系嘛？你唔好喺度混淆个概念啦，系咪啊？穷游而家唔系话叫你咧吓，呢、班你哋呢班背包客咧啊，唔系话可以走去啊白金汉宫对面啊嗰、个广场嗰度打地铺噶，重庆大厦嗰啲索马里啊。这个比加纳咩法索啊，呢啲嘅非洲中部啊，喺嗰啲咧森林嗰度行出嚟嘅嗰啲咧人咧，佢哋系住喺重庆大厦，同埋过两个街口嘅美丽都大厦。 系啊， 你唔见到啲重庆大厦里边嘅南亚同埋非洲住客咧，喺殖民地时代喺浅水湾、深水湾、贝澳、大澳嘅长沙。搭帐幕露营， 甚至佢哋 留翻喺佢哋里边，系咪？ 甚至对面北京道麦当劳，佢哋都唔会去到嗰度打地铺同埋瞓觉噶嘛。佢哋都系会喺重庆大厦里边嘅宾馆住噶嘛。 冇错，呢啲叫 class society， 唔好混淆。英国嘅 class society 咧就系嗰个穷人区嗰度咧系吸大麻、打劫同埋咧通街 graffiti， 佢哋就喺嗰区。呢、这个美好嘅传统咧，喺香港嗰阵时咧，个规矩系唔会打破嘅。例如九龙城寨里边咧，系狗贩、黄赌毒，系咪又开鸡斗，又吸毒，又喺里边咧黑社会咧系可以为所欲为，学生仔入去俾人老笠。城寨里边嘅社团同埋九龙城唔会行过隔篱九龙塘嗰度打劫。啊，九龙塘嗰度成个区就系富贵区。嗰处就系名校区，系咪？啊，九龙城寨嘅人唔会行出嚟喺喇沙书院嗰个操场嗰度搭帐篷咧，系去话穷呢个咧系我哋穷人，你应该包容。喇沙书院咧嗰个啲校长亦都系修，亦都系咧传教士，佢哋亦都系咧基督教吓嘅啊呢啲咧叫牧长，佢哋唔会啊入嚟啦，入嚟啦，唔会。呢啲叫敬畏分明。呢叫有規有矩，同埋上尊下卑係有體統。所以蔡奇咧點解喺北京驅逐低端人口呢？因為北京係中華民族嗰張面皮，係咪係好多外賓入嚟嘅？ 北京咧三里屯咧係有好多西人，等於上海 M on the Bund 同埋外灘，係咪呢個係國際嘅形象？你而家咪一堆二堆咧喺度搞到好似生線咁樣，所以一定要着手驅趕。呢同你哋平時咩捷古華拉電單車拉丁美洲之旅係嘛？而係他對呢個咧人字拖嚇喺呢個咧地中海岸嗰度咧係，然後咧係探訪古蹟。然后一起围炉取暖，去讨论当年十字军东征是对于阿拉伯文化的残害和影响是完全没关系。 还有一点呢，以往我们年轻或者朋友去穷游，包括我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回广州买书和住那些宾馆周围跳蚤的那些穷游的方式呢，不会拿来做标榜，也不会作为一种很炫耀的方式。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年轻的时候冇钱，冇钱你又就一定要悭住嚟用噶啦。嗱，呢种形式咧，你以大前提，你个内心里边喺尽量不滋扰到其他啊，佢正常地喺度生活或者系有钱嘅人嘅地方，你唔会走咗去人哋嗰啲豪宅啊，或者系嗰啲公共地方嘅餐厅啊，喺度露宿啊，打地铺啊，唔会噶嘛。你咪最多平少少走去租嗰啲宾馆咯，即使有木室啊，你都喺度住啦，冇冷气都照住啦。但你唔会攞嚟啊，当时当然冇 Facebook 啊、小红书啦，你唔会攞嚟周围宣传啊，觉得自己好叻啊，仲要打卡啊，仲要教人点样去穷游啊。当时系唔会噶嘛，呢个系一个心理嘅状态嘅问题啊，即系以丑为美，以穷为优。咁呢一点咧，先至系嗰个问题所在。 同埋你话穷游富游可以并存啊嘛，系嘛？穷嘅人咧， 系咩？ 佢哋个心富足啊嘛，你应该香港唔好歧视啊嘛。好，咁你咪同你哋嗰个阿爷讲，叫佢开放北京钓鱼台宾馆，等呢啲咧成千上万啊个小红书嘅穷游孭背囊入去露宿咯，好唔好啊？你系共产主义噶嘛？你系共产国家嚟噶嘛？社会主义财富平均分配啊，不如你带头行先吓，不你开放钓鱼台宾馆俾啲全国啊、河南啊、广东啊嗰啲孭住个背囊去浪漫几日，咁然后翻到嚟你香港照跟咪得咯，然后礼宾府开放、马会开放吓，呢个咧清水湾高尔夫球会开放、深水湾嗰啲嗰度又开放，系咪啊？咁然后咧你全部融为一体，系咪啊？ 嗱， 唔好得个噏字，或者你香港嗰啲人，港区人大政协，你开放你屋企个豪宅，吓将你哋嘅地址喺小红书公布出嚟，吓我系全国人民代表，港区我系代表你嘅，而家我住喺半山梅道罗便臣道嗰座豪宅，你有四间房，我于心不忍，吓我要同全国人民咧系同甘共苦，欢迎你哋咧而家报名，系嚟咧，我而家有两间吉房。同埋我工人房个菲佣姐姐咧，系最近放假，翻到去一个月，我工人房都可以俾你穷游上嚟露宿，唔好逼嚟逼去都麦当劳咁冇想象力。 嗱，香港特区嘅官员同埋啲左交咧，要分清楚，中国大陆点解喺抖音啊呢啲微信里边大力宣传，容许呢啲穷游嘅特种兵嘅报道或者佢哋嘅打卡，同埋佢哋好多短片咧？呢个系某种共产党嘅社会控制。呢种社会控制咧系好微妙，共产党最叻嘅，因为呢班韭菜系一个社会上最唔稳定嘅元素，佢要需要咧令到佢哋个心理上边咧产生咗一种自豪或者一种虚无嘅虚荣感啊，所以佢哋越穷，佢哋又容许佢哋喺度标榜同埋喺度吹嘘，产生咗一种咧释放安多芬，呢个系某种嘅柔性嘅社会控制，呢个系故意嘅共产党，但系你唔好将呢一套摆落香港。因为你将呢一套嘢合理化，以为摆落香港啊就系啱啦，佢哋咧将来会贡献香港，揾出190个理由去合理化，其实戆居嘅。因为香港系唔系一个咁嘅地方，你唔需要用软性嘅社会控制话俾佢哋听，穷游系一件乐趣，穷咧唔系一件丑，穷咧都系一件好时尚嘅事，啊穷咧都系咧一件咧年轻人咧应该经历嘅事，呢啲系鸦片嚟，麻痹你哋个脑，穷游唔系一件荣誉嚟噶。 鲍生，你话唔应该将呢啲穷游摆落香港？ 嗯， 我同你睇法完全唔同咯。我而家谂通咗咯，系咪？吓，我认为应该摆落香港。 咁样啊？